因为你给我种种的温柔。但时间总在流走，我多想多陪伴你在以后。我的世界增加了许多温度，是你的态度让我只想守候。着我的问候，你的爱只为我停留，回忆的气球飞上了天空，你的笑是我最美的追求，看到了地平线就像是在天边，我想和你一起乱走。最美的追求，看到了海平线就像在天边，眼泪是感动的证明。我珍贵的温柔，但时间总在流走，我多想多陪伴你在以后。我的世界增加了许多温度，是你的态度让我只想守候。等着我的问候，你的爱只为我停留，回忆的气球飞上了天空，你的笑是我最美的追求，看到了地平线就像是在天边，我想和你一起乱走。